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就亦又要宣传一下，就系 有啲节目复出， 新节目复出咯噃。 系啊， 呢个礼拜已经出咗第一集嘅，咁就系我哋阿牛哥同埋阿 Eugene 系嘛， 系啊 嘅冷血时报， 有阿碌同阿的。 是嗎？ 是啦。 是不是繼續好冷血呢？ 繼續好冷血啊，我聽一聽。 有冇講下刀下先？ 你聽下耀尊講嗰、那個社評講得好好啊，佢就講慈善啊。 是嗎？ 我聽真係好好。 哇，咁真係要聽下。 真係好好。 我聽過少少都係真係幾冷血。 是嗎？佢一個冷血角度去講一個慈善真係講得好好。 真係好冷 血。真係好好。 OK。啊咁啊！ 佢唔係想辣你啊！佢講真係唔 我冇咁所謂啦，我同阿 Eugene 老友嘅，好老友嘅。 又係 friend， 係啊， 個個都係你嘅。 好細個已經識嘅，我哋其實都 係啊，好細個，但係 Eugene 唔識你啊。 唔係 Eugene 話嘅，佢話唔知咩都係灣仔啲街坊嚟嘅。 係咯，嗰陣 咁仲有啊嗱，今就仲有咧就搭下少少嘢啦。 好啊， 咁啊都係同我哋嗰隻北上嘅主題曲有關啦。每隔一兩年咧就要搭一次㗎啦。咁咧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有位。叫 Billy， 佢就話佢咧就有一晚咧就差啲咧就同外父咧就差啲開拖， 哎、 真係多謝你嗰首國歌 咁樣啦。睇下 戲，冇出刀啊嘛，就千祈冇出刀啊，大佬。 點解咧？ 出刀刀客多啊，大佬。咁啊，然之後就好多朋友回應啦。首先都要答下啦 ，Figo 佢就話：傑斯，我哋都想問下你。好耐㗎啦，佢話呢首歌究竟邊度嚟嘅，首歌叫咩名，可以去邊度 download，想要嚟做呢個手機鈴聲咁樣啦。 剪佢出嚟 咪得囉。仲有一位叫 BB5Lin 呢，佢就話乜唔係傑斯仔一個女錄嘅咩。 即係一年答一次㗎啫。 Johnny Chan 呢亦都講埋啦，就話我個女呢日日都逼佢呢開嚟聽最少一次。 哇喂咪聽十次啊。 我答咗佢，我都答咗 Johnny 㗎啦，我話俾佢聽你應該就真係自己主動啲日日逼你個女聽 十次 啦，呢個係一個好嘅國民教育嚟㗎嘛。咁啊答嗱又重新再， 唔係好難得㗎，你搞國旗咧仲坐監。搞國歌原來係冇事嘅，冇國歌法嘅，又嚟玩啊！大佬， 我唔知喎，咁啊， 肯定係啊！ 今年都踏入第六年嘅北上頻道，咁我仲係健在，冇俾人拉咗去坐監，算係咁啦。咁就答翻大家啦。其實都以前有答過幾次㗎啦。隻歌咧唱歌嗰個女仔，嗰個小女孩咧，唔係我女嚟嘅。唔知係邊個嚟嘅，咁我哋嗰陣時，我記得咧就係、是、咧，其實我都喺網上揾到一個一個冇音樂嘅齋聲嗰個女仔嘅一個咁嘅版本，咁然之後就攞咗嚟做個主題曲啦，做個 opening 啦，咁跟住咧就好似啊，我都其實都唔係好再記得啦，就好似即係有個網友咧。佢就 key 埋嗰個國歌嗰個音樂，去做個音樂底。 我所知 咧，你記唔記得 啊？我所知係點樣嘅咧？根本就係有人擺上咗喺某一啲討論區，係電話鈴聲我嚟做。OK， 呢首北上頻道嘅主題曲。 嗱，你嗰個係版本二，我話俾你聽，做鈴聲嗰個咧，當年我好記得咧，就冇個音樂底嘅。我好記得有一日咧，就有個好似類似係網友啦， 自己睇埋 嚇，就我唔知我識一唔識，就然之後就將個音樂底套埋上去，咁就變咗而家嗰個版本嘅。咁咧，我以前都講笑就話，我都好想揾，即係希望嗰個小女孩咧， 原唱者 可以嚟呢度即係報道嘅。 因為而家嘅 但係今時今日已經亭亭玉立㗎啦，十幾歲㗎啦，即係我諗都有十零歲㗎啦。咁我只係以前曾經講過，點解我咁親切咧？就係、是、當年我揾到嗰個聲嘅時候咧，佢把聲真係好似我女嘅，咁所以我就攞咗嚟用咯。 嗰網友 咪有一次嗰時候你仲喺阿老蕭嗰度，定人民台定邊度咧？ 係 啊，喺老蕭嗰度。咁你個女係搶咗幾句㗎？係 啦，我曾經有一集啦，咁睇下大家揾唔揾到好早期嘅，有一集就我特登揾個女上嚟， 咁樣嚟害你個女 喎，現場清唱嘅，咁啊唱過一次啦，就係咁樣咯。 係咯， 咁所以嗱，答咗大家啦，咁啊， 睇有冇網友神通廣大咧，知道呢個原唱者係哪位嚇何方神？ 哇，難揾啊呢個， 真係傳奇， 真係超難揾，咁多年都冇蒲過頭㗎嚇，即係睇下如果你揾到咧， 有趣事啊，阿傑斯攞翻啲版權嚟， 重重有賞啊，即係如果揾得到佢嘅話， 好。 咁啊，仲有翻嚟就一定要講下我哋每個禮拜嘅北上打賞前啦，唔好以為我哋唔記得講。咁我哋今個禮拜擺第二節講啦。咁咧嗱 ，update 一下大家先，仍然都係多謝大家嗰啲嘅捐款， 勁好多 咧。今個嗱，我今日講嘅呢個銀碼咧，其實就只係去到星期三嘅啫。 OK， 即係呢兩日我 今日星期五啊，六今日星期五， 六一咪星期五，去到星期三咧。 港幣有9700元 yes， 人民幣咧就有6000元 yes， 人民幣邊度攞 ？yes， 嚇，係啊，的個 唔係即係喺建行嗰度 check 埋啦 ，check 咗啦， 嚇咁啊誒嘅建行嗰度大約有4000元到 ，OK， 都仲有咧就話 Roy 哥咧就約咗阿蘇哥啊，點解我上個禮拜講阿蘇哥啊喺廣州，咁咧就誒嚟緊嘅禮拜一咧亦都會。攞埋個2000，咁我將佢2000就會卡埋喺度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繼續，其實我知道仲有善款嘅，咁、但係因為今日 update 唔到啦，咁啊總之個數係比我而家宣，即係我而家 update 嗰個係重要多嘅，9700元港紙，6000元人民幣，咁我哋就會繼續安排咧，又會再發多轉咧，就俾阿梁錦強先生啦，同埋周秋梁小姐啦。 阿、梁錦強先生，你好似講得太少啊，傑斯。 梁錦強咧，嗱、梁錦強可以講多少少啦， 講少少佢啦， 講多少少，其實咧。我就將大部分嘅嘢咧，我都已經 post 咗一條視頻，嗰條視頻多謝阿 Jacky 啦，佢上個禮拜攞錢俾佢嘅時候咧，就拍咗條視頻，咁咧就大家都見到梁錦強好清楚嘅嗰個樣，咁、然之後跟住我都 post 咗上去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 嗱，如果網友想睇翻，即係去咗北上頻道嘅谷咧 ，Facebook 嗰度 咧就可以見到噶啦 ，OK， 係啦，咁佢咧就 佢一個無償捐血者啦，咁就捐咗應該係幾百次血啦。咁、有啲呢就係、好似去紅十字會捐啦，即大陸嘅紅十字會啦，有啲就去啲醫院捐嘅， 係 講真，咁佢兩種都有嘅。咁如果譬如佢喺醫院嗰度，有啲去啲醫院嗰度捐嗰啲呢，其實某程度係可以收錢嘅，但阿梁錦強先生呢亦都冇收錢嘅，講真，所以佢每一次都係無償捐血嘅，即係佢係捐到上癮嘅話，即係呢，咁佢基本上係如果佢個血係可以救一個人嘅話咧，佢已經可以救300多人啦，好似話係嘛？佢、小版可以救30多定300多啦。如果佢一次都好咁樣，咁啊幾即係幾善長啊？ 係 咪先？好啦，佢施完啦，啊咁佢報施完啦，咁、樣就要受啦。而家 嗱，我就讀一讀啦。Jacky 其實寫好大段嘢俾我嘅，咁、我都趁呢個機會讀一讀啦。咁佢嗰日即係上個禮拜探過佢啦，咁啊然之後將我哋啲善款亦都轉交咗俾阿梁生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佢自己咧就咁話嘅，佢話咧嚇喬布斯都係胰臟癌啦，都係醫唔好㗎啦，咁啊自己呢都係不抱呢個希望啦，咁佢話佢識，佢都知道邊個係 Steve Jobs 啊，咁佢話佢2010年呢就發病就到而家，咁其實公司領導同埋啲副省長都嚟睇過，媒體呢亦都屢次有報導過，佢話連湖南電視台呢都有報導過，但問題係咩呢？就是、每次都係一陣風過咗就冇啦。咁佢話媒體報導至今呢就仲籌得110000左右。咁但係光喺30號入院至今呢就已經用咗20000多。咁同埋即係再補充少少啦，呢個就係 Roy 上次都講過啦，就有啲錢佢又攞咗去做善事啦。咁所以其實就所餘無幾啦。咁佢話佢都有醫保，但報銷比例呢就最多係50%。佢自己起碼呢就都要仲要攞多100多萬出嚟。嗱咁佢家庭狀況就係呢，佢又有一女有一子嘅。大女呢就喺深圳呢就讀司法本科。細仔呢就喺赤崗中學就讀緊呢個初中。好似係據稱好似係中二佬嘅。咁個女呢就讀緊大二。咁呢白天就要上課，晚上呢就要打工嘅。咁個仔呢嘅成績呢就算唔錯㗎。喺學校裏面呢數學呢就攞第一，但性格就好內向。喜歡即係留喺家，多數都係留喺家嘅， 宅啲啦， 係啦，即係好宅嘅。咁佢話兒子嘅學費咧就唔使，暫時即係都係咁啊。佢話仲係義務教育範圍，但係書補習費一年咧就2000多元。咁佢話，但係咁咧就佢咧就要開始咧就幫個女又揾工啦。咁咧就曾經亦都揾過一份工咧，就喺清遠嘅勞教所或者叫就喺白雲區嘅女子監獄咧嗰度入邊做。咁個女梗係唔中意啦。咁、言談中感覺咧就係佢家人都好少咧嚟探望佢嘅。咁佢嘅同房咧就阿 Jacky 都打聽過，就係佢同房咧其實都係即係唔係經常會見到佢個太太又嚟探佢啦。咁但係因為點 點解呢？因為佢個太太係而家要搵錢養住個家，咁所以其實根本佢就冇乜時間去探佢，唔係兩個出現咩問題呀。咁同埋呢，阿梁山成日都會叫阿、即叫返叫佢太太就喂你唔好煲湯嚟啦，咁就然之後呢就我食嗰啲醫院嗰啲伙食就算啦，咁但係嗰啲醫院嘅伙食都好差啦，咁佢每一日呢要步行去到對面馬路嘅小食店買飯㗎喎。 我可以補充下，佢而家其實行路呢，一個係好似 行 骨流行路 行唔到㗎， 再要行去對面馬路呢，喺佢嚟講呢就係、是、一個好辛苦嘅一個動作嚟。 係啦係啦，咁所以再要行到對面馬路就有啲大禍啦。咁佢現在嘅治療其實呢已經都冇乜特別㗎，只係每天呢打下吊針㗎啫、即係同感冒嗰啲一樣。 即係冇化療冇電療囉。 冇乜啦。咁佢有我咁阿 Jackie 嘅感覺呢就覺得呢佢都係即係。 放棄啦。 病咗好耐，咁醫院都冇乜嘢，醫生又講唔清楚，家人又冇乜時間理佢啊，咁所以好似拗咁樣嘅啫。咁佢就稍後啦，我又係會將佢嗰、那個其實咧咁佢亦都會佢都攞咗一個廣州工商銀行嘅一個户口嘅資料嘅。咁我稍後啦，我因為而家我冇喺手，咁我就稍後會將佢 post 埋上去 Facebook 啦。我亦都即係歡迎大家可以直接捐款捐款俾你，係啦， 捐款係其中你哋可做嘅一個方法。仲有其他方法可以有啲可以幫嘅，如果有網友係有微博或者係 QQ 空間， 係 呢啲嘅嘢盡量發出去嚇。咁、如果盡量發出去咧，引起到傳媒嘅關注啊，或者有突然間我見到一個熱心嘅人士啊，引起到博到佢同情啊，咁其實可能會有一個好好事嘅 reward。OK，唔好慳踢踢。我話咧，我會做埋個長微博，整埋俾你，你轉發我啲嘢得㗎啦。OK， 嚇、okay, 咁我盡大家盡可以做啦，有錢出錢，有力咪出力咯。好似話轉發呢啲唔辛苦㗎，唔應該係會唔做呢樣，你都慳翻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咁好大問題。 每人做啲啦， 係啦， 係 啊， 係啊。如果你真係窮到嚇連捐少少錢都冇嘅，啊真係咁窮嘅， 係 咁。你都上緊網㗎，你咪申請個微博囉，申請個 Q 空間囉，你咪試下做囉、由你自己做起啦，講真係咪先。 咪咁啊，今個禮拜其實都仲係陸陸續續有好多朋友捐款嘅，咁、但係我希望我就冇咁長，唔再長篇大論啦，我就只係希望大家唔好三分鐘熱度。 俾我兜兜先， 北上打賞前就每一集即係我哋做得好嘅，咁你就打賞啲俾我哋。 即係俾我兜兜啊，講真。好，我好簡單㗎啫。講真，施比受更有福。如果喂，我有時覺得你齋聽嗱，當然咧有 被 有 優惠 嘅，我唔鬧啦，唔鬧啦。 好 ，OK。 你齋聽，即係而家做會員嗰啲，我冇要求你任何嘢噶。OK， 嗱，你齋聽又唔俾錢，而家俾你用少少錢，唔好多五十好未啊？五十啦，我哋已經300蚊年費噶嘛，50。 係。 喂，你捐六分一出嚟，或者多啲捐100。咁捐三分一出嚟可以幫到人喎、而家講真咁、我哋做節目我會落力啲做，我會做得開心啲。而家呢輪啲人上曬身呢，就因為有打賞錢嘅關係，我咪做好啲囉。 唔係，我又講個好消息俾你聽啦。我個 跳舞 跳鋼管舞呢終於開齋呀。我記得好似係100蚊。 哇， 目前就差99,900蚊。OK。迈进咗一步㗎，幾好㗎。 我到今时今日呢都係仲争42张100蚊。 冇 错 啦。咁冇乜变动过好 似。节目呢咁我又继续再，但好似第三次喺节目中呢我搵啲 email 读下。点解呢？因为我唔其实就话喺三日之前 check 㗎嘛。 係啊。 我呢个 email 就两日前收到嘅。 o k 係啦。咁就 有啦、 我唔知会唔会你 check 个已经係包含咗呢笔钱。咁但唔好理我都 应该唔会。 照多谢呢个电邮，因为又系都几振奋。 读嚟听下。 咁呢佢就呢位网友呢佢就话上两集听啊点为牛发老皮咧？咁佢就科水啦。咁咧佢就话， 唔系闹你啊。 佢话亦都佢唔介意你咪你又佢即系佢唔介意佢屌嘅。只不过我觉得如果有人咧主持人如果冇人唔捞咧，佢人生会好空虚。嗱，咁佢就10年前咧已经喺北京度做嘢。 系 OK。咁佢咧即系都几长嘅。佢都讲佢听好多悲惨嘅事件啊咁样。咁但系佢觉得，譬如我哋或者杰斯啦，或者同几位网友咧，就每个月都会亲身去了解啲案情啦，又会继续工作节目。咁佢好佩服嘅。佢捐幾多呢？應該人民幣，如果冇睇錯嘅話，應該冇睇錯人民幣。 建行嗰、那個 係啦，3000蚊。 哦，咁啊一定冇計到佢嗰個啊，真係啦，即係因為冇可能扣咗佢3000蚊得千零蚊，因為好多人捐咗㗎，我話。 咁佢係會員費外咧作打賞錢。 多謝先，多謝先。 佢咧就話今時今日咧喺北京嘅唱 K 嘅場面費都唔夠，咁啊與其話捐錢咧，就不如話。 直頭係啦。 與其話佢就話呢句，我覺得都好有意思。佢話不如就當佢俾錢執劑藥，減慢自己強國化速度。 哦，一流啊！正啊呢位， 唔係 我都有感而發啦，即係收過幾位網友，我上個禮拜讀嗰個四川啦，一個喺北京工作嘅香港人啦，其實我諗喺呢個屎坑入面生活嘅香港人，大家都會有多多少少嘅一個好相同嘅感受，就係乜嘢呢？你經常見到有啲人，你好想去幫佢，但係喺國內大家都好清楚，係唔敢幫。我哋以前都講過，譬如我小彬彬事件，我同阿牛拗到面紅耳赤。咁我小月月 小彬彬係今日有畫眼嗰、那個。咁我哋都拗到面紅耳赤，都係講一樣嘢嘅，就係話雖然我講到自己有幾咁偉大乜乜乜，但係我每一個禮拜有五日喺上面生活咧。如果你叫我見到一個好似小月月咁樣，我都未必夠膽幫，因為大家知道係咩環境，你幫咗可能即係喂萬劫不復，即係完全唔知道究竟後果係點嘅。 完全個世界即刻定咗。 但係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喺香港由細到大成長，我哋嗰個教育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要幫助一啲無依無靠嘅人，濟弱扶傾嘅。但係我哋覺得我哋都有個自責嗰個感覺嘅，就係點解我哋咁撲街啊？喺去到上到大陸咁多不幸嘅事件，我哋唔敢伸出援手。咁我覺得就係話，我哋而家唔係做到太多嘢，因為我都係嗰句，我哋都係業餘嘅。咁但係起碼就係話咧，我想俾個大家，即係好似你食放心肉或者食放心菜咁樣，你而家俾你捐一啲放心錢，我哋咧。我哋會盡量去嘥少時間了解一下嗰個個案，或者直接同嗰個受助人，我哋會傾過，然之後呢我哋會將你嘅錢直接俾佢，咁多與少都冇乜所謂，但係起碼就係我又唔使經過中間有啲乜嘢機構七除八扣下呢樣嗰樣，咁我總相信有一日，我希望啦，即係我希望呢，我好希望譬如喺國內都有啲人聽下我呢個節目啦，咁我希望就係有啲廣州都有啲富二代，好似阿郭美美咁嘅，哇一嚿抌出嚟， 一個 億，我冇所謂啦，即係我希望有一個收到 email 就係，係啊，哎呀都冇所謂啦，嗱我而家捐100萬俾。100萬即係等於我買 個碌 十零廿個包包啫，咁樣 碌 係咯，十零廿一個咋，一個包人 都唔夠我買個遊艇咁樣，咁話我真係好開心啊，大佬！咁啊，希望即係有啲好似郭美美咁嘅物體嚟啦，我一定唔會即係。插鳩你啦！ 搞你， 我好中意富二代嘅，其實 係啊，我都係。 咁啊，最後因為 或者有啲傳奇啊，咁可以捐啲錢俾我哋啦。 或者你貴醫啊， 咪咯， 係 咯，係咯，希望啊傳奇又聽到啦，咁樣咯。咁啊，係咯，所以好有意義啊。 輕輕講埋啦，因為呢個網友即係既然咁長，我都讀埋佢一啲意見啦。 好，讀埋佢。 咁但係其實唔關北上嘅事嘅，咁佢就話北上嘅集集聽，咁咧仲有聽埋阿貴節目嘅，咁佢就轉達要讚下阿貴 OK 啦。 哇！呢啲要讀啦，系啊，咁阿贵真系好有，冇乜人差佢噶嘛，大佬。 最后 记住叫阿贵听啊， 佢话长，佢希望佢 Vegas 长有长有啦。如果顶唔顺头头咧，下次佢翻香港可以请佢做嘉宾。 嗯，系啊，嗱呢个咧就又啊呢个又令我又要回应下大家啦，就即系上一集咧，我哋揾咗阿 Roy 上嚟做节目咧， 好多反应喎， 闯老的岁月之后咧，或者好多反应嘅其实。咁啊可以同大家讲啦，其实咧我的而且确其实咧都真系有幾好幾個廠佬呢係好想上嚟講嘅，咁但係問題呢就即係我希望大家要理解啦，因為廠佬呢冇乜邊個好似我咁呢星期六呢仲可以返嚟做節目嘅，廠佬其實呢即係一個正常嘅廠佬呢其實比我更加慘，因為我認識嘅廠佬呢唔係半個老闆都一個老闆嘅，咁咧我都話開廠嗰個係慘過打工嗰、那個，咁所以有時係夾時間嘅問題夾唔到啦。咁咧我應承大家啦，嚟緊咧我都會盡量咧都會再請下一啲咧喺 國內做嘢嘅香港人，咁就揾佢上嚟即係分享一下囉。 其實我有報價餐喺大陸㗎嘛，有做諗價餐，如果必要時咪上去你呢個錄囉。 嗱唔關套價餐事，你老闆你即係又擺我上台，我星期六我返嚟見家人㗎嘛，大佬啊，你連我少少時間都剝削埋，我家變嘅時候我唔要一個傳奇啊，我只係要一個家就 好嘅， 係你唔好咁玩鳩我啦，豪哥。咁但係呢就上一集嘅反應好好啦，咁同埋即係唔緊要㗎，無需自戰都得，如果你哋想上嚟嘅咁又可以講下你哋喺國內嘅生活啦，我覺得幾好玩㗎呢個係。 我會就你講少啲嘢㗎。 係咪 唔插你嘴。你捐個錢嗰啲呢尤其是啦。 係咪 而家唔插嘴。 係咪 ?OK,OK,OK。 唔係上次個廠佬我都唔插佢啦，我真係我唔係唔插佢，即係唔插嘴啦，我都少係咪先，佢要講俾你講。 係 ,OK。 俾你阿德講咗嘛。 咁讀少少啦，佢話 Alan Shaw 就話佢聽完呢上一集嘅第三節就佢感到呢就過中嘅辛酸。咁佢話從前港元對人仔呢就18:126，而家呢港人就冇地位啦。咁啊 ,Kenny Cow 呢就話佢牛哥啊唔係佢話 Kenny Cow 就做港資廠都仲好啲啊。如果做外資廠呢就仲撲街啊。內地人就好會奉承外資嘅人，佢根本就唔會放啲港人在眼內，咁啊每個人嘅體驗都唔同嘅。咁然之後讀埋啦 ,Fat Kang 佢就話佢話對我呢個喺屎坑活咗幾年嘅人，聽完第三節真係有啲感覺，希望有一日我都有機會上嚟分享啊，絕對歡迎你啊 ,Fat Kang。 捐咗錢先呢啲要。 有冇 上限？好現實㗎而家喺度。 有冇上限啊？有冇上限？ 冇啦。 冇 上限啦，冇 上限啦。擺低10蚊都得嘅。 擺低10蚊都得嘅，我哋呢啲黐線都搏。真係搏鬧咩？100萬，我心係100萬。 人哋做節目有錢收嘅，我哋呢度做節目要俾錢嘅，真係撲街啫。 喂，你要我唔集住你嗰個病話聲，你聽呢筆錢就抵俾啦嘛。 即係暗口費， 暗口費， 暗口費。 越大張我越講得嘢少，話聲咧。 好 ，OK，OK。咁啊，嗱，大致就係咁啦。北上打雙 拳， 好嚇， 係先講。係 啦，咁我仲有個話題清埋佢啦。咁因為聽日係大日， 啊唔係 日子啊，係啦，聽日係大日子，即係節目出街嘅第二日，星期日。咩大日子呢、這個國內未必呢就會廣泛報道㗎。咁、但係我哋要提提大家啦，密切留意啦，就係、是、 最受歡迎電影 係啦，薄熙來宣判之日啦嘛。即係會世界末日㗎嘛。咁啊即係案就審完啦，家庭倫理大悲劇又做完啦。咁、最終呢度話個結果㗎。咁、所以就係啦，咁啊就星期日就等審判啦，審判完會唔會上訴一件事，咁啊內地有盤口嘅大佬， 幾多年 嚇、死刑啊，唔知幾多倍啊，大熱門咧就15年 ，OK， 大熱門15年，咁啊低過十，咁啊即係讓球主客和咯， okay. 低即細過15年同大過15年有得買嘅，大佬。 我要留意嗰賠率嘅喎， 係 真係要留意喎， 係嘛？ 你知喂內喂即係 上盤9.5 有鬼噶嘛？個盤房係熱嘅話， 係啊，咁其實有盤咧對博起來好噶， 係 因為你租盤嗰人一定係。 系 呢個內地化。 如果有一日突然發現即係而家介紹死刑或者判唔知好重咧， 即係好多人買死刑， 好熱咁佢就放心啊， 一定唔會開死 刑。係啦， 係 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救翻阿薄熙來一命嘅。咁啊，頭先你講家書啦，薄熙來就喺宣判之前咧就整咗封家書啦。咁其實。有跡可尋， 但點會 薄熙來真係個枭雄？ 但封信點解會出到嚟嘅？點 嗱呢邊咁啊，梗係唔係寫俾家人啦？呢封大佬，即係我就話俾你聽，喂，佢好識做呢啲嘢 嘅。 咁啊，攞翻啲同情分啦，繼續即係用一啲佢可以用嘅輿論壓力去左右嗰個判決。咁所以就絕不簡單嘅一封家書啦。咁啊，可以讀一讀嘅，短即係好短嘅啫，又唔係好長嘅。咁啊，呢個都即係嗱封家書咁寫嘅。患難之中咧，就更見骨肉情感。感謝你哋個關心、同情同埋理解啦，寫俾屋企人㗎。咁啊，嗰日開庭審訊嘅時候咧，你哋咧喺我身後，就像有靠山，心裏咧就特別踏實。咁佢話爸爸媽媽都走了啦，即係薄熙來啦，同埋唔係啊薄一波，同埋 薄熙來就走啦。 佢阿媽就叫胡明啦。咁啊，即係爸爸媽媽都走咗啦，但係佢哋嘅教悔咧就深植於心，我絕不會辱沒他們。不會辱沒他們的光榮， 再大的苦难我也能承受，爸爸妈妈有七个儿女，倒下一个算不了什么，还有六个能够自由咁样呼吸啊！哇，几犀利啊！妈妈嘅照片咧就放喺我个唔知咩头啊，唔知唔系龟头啊，唔知咩头睇唔到个字。咁啊有慈母陪伴，我就不会孤独。嗱，一阵可以解读下呢封信啊，读埋先。咁啊，过去几十年，你哋都给我让路，从不找我办事，而在我已被彻底否定、打倒、搞臭之时啊，呢啲文革 feel 嘅字眼，你们给予我深深嘅关切，让我特别感动，体会到人间嘅真情。佢话呢个咧真系最可贵啦。佢话谷开来收嘅钱，搞的房子，嗱呢啲一人先再解读。從未告訴我，我完全不知情。1115案，我全不知情。黃立軍、徐明呢啲係佢嘅朋友，又搞翻了，是一場鬧劇。佢話把我牽連進去，真冤枉，但總有一天會搞清楚。我會喺監獄中靜靜地等。爸爸一生坐咗幾多次監獄，我會以佢為榜樣。咁佢望之抗日，嗱望之就係同前妻生嘅、抗日就即係阿薄瓜瓜嘅全名。咁佢話呢係好孩子，我希望佢哋能夠繼承家風，有所為，成為好兄弟。9月15日止。嗱呢封嘢呢其實呢有幾樣嘢即係可以可圈可點，可以解讀下。首先呢我由尾數返上嚟先。封信話明係家書，但係一定係有策略地養咗佢出嚟俾大家睇嘅，俾大家睇前面嗰啲未必重要，但係由谷開來嗰度重要嘛。繼續即係堅持佢嘅論點，或者就係話 冤獄嚟 嘅，係啦，即係一定要講到自己係冤獄嚟嘅。咁啊，即係最後嗰兩段大家都聽到啦。總之就係仍然都係話谷開來嗰啲嘅嗰啲貪污唔關我事啦。黃立軍、徐明咧，我唔係我朋友啦， 徐富嘅關我事 啦，係谷開來嘅朋友啦，嚇咁啊爭在就未講黃立軍中意博瓜瓜嘅啫，咁啊所以嗰啲嘢就要講翻，即係要講，其實就係俾大家睇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有啲嘢咧，其實睇到咧都，如果你熟知薄熙來呢個人嗰個過去嘅歷史，即係特別佢喺文革時候嗰個歷史，其實即係。点讲咧？ 闹鸠佢老豆噶嘛？ 其实好有感觉嘅，佢写封信，即系佢一路都系攞住爸爸妈妈嚟讲啦。咁就少先讲下爸爸妈妈啦。波一波系个咩人呢？即系波一波，其实咧就嗱， 中 共八大元老之一啦。啊，八大元老其实由几时开始计起呢？八大元老就即系六四嗰阵时嗰八个啊嘛。吓、咁嗰八个咧就有两个版本嘅，一个就系邓小平、陈云一定有啦，李先念啦、彭真啦。杨尚昆啦、薄一波啦、王震啦、邓颖超啦等等啦，咁另外一个版本咧就有习仲勋嘅，等即系类似系咁啦。咁薄一波系八大元老啦。首先咧嗱，譬如话好事坏事就真系坏事多啲嘅。譬如话咧，佢六四嘅时候佢系支持呢个 镇压 啦，亦都系差唔多主动逼呢个邓小平去镇压啦。咁仲有就係逼呢個胡耀邦下台啦。咁你要知道呢，逼胡耀邦下台呢，基本上呢呢件事呢薄一波呢係說唔過去嘅。點解呢？薄一波文革之後平反呢係胡耀邦牽頭去搞嘅。嗰陣時係一個政治壓力嚟嘅。嗱呢個要長話短說呢，因為薄一波坐監咧，你要大約數翻到1966年咗噶，66、67年咗緊啦。咁佢就犯，佢咧就係一單好出名嘅案，就叫做61人叛徒案啊嘛。如果你有睇，大家好多人睇過文革嘅歷史咧，就會好清楚呢單嘢。呢單嘢荒謬到點咧？可以講少少嘅，即係我諗兩位在座可能冇乜印象聽過啦。咁呢個係好好笑嘅一單案件嚟。嗱，未出世咧，再要 day back 翻再前啲喎 ，day back 翻到30年代嘅北方嘅八區啊，中國北方嘅八區。咁嗰陣時咧就關有喺1930年代度啦，就關押咗好多人喺即係喺呢個華北嗰頭嘅。咁嗰啲係共產黨員嚟嘅。咁咧所謂咩，大約就係嗰61人啦。咁嗰陣時咧。嗰陣時咧，點解嗱？嗰陣時咧就關一個人士，嗰個就係劉少奇啦。劉少奇咧後屘咧就走咗去八區嗰度咧，就點解咧？因為喺抗日開始嘅時候咧， 中國唔係共產黨就唔夠幹部做嘢。咁因為有好多因為有白色恐怖，國民黨又殺咗一陣，咁同埋有即係就已經有好多人又嚟又脫黨啊，因為嗰陣時你做共產黨唔係一件 好光彩嘅事 嚟㗎嘛，因為完全全部去曬轉曬落地下，咁所以呢咁然之後呢就有61個人，呢61個人裏面呢就包括埋博一波，就係喺就係俾國民黨關押咗嘅。咁但係就冇處死啦。咁然之後呢咁嗰陣時呢就大致上呢就係劉少奇呢就走去就發覺佢有個方法，就係、是、呢佢就同呢、這個即係搭通晒天地線，就話呢只要呢大家寫一封 悔過書， 應承呢以後呢就唔再投靠共產黨，同埋呢承認共產黨係一個一個 腐敗嘅政團啦， 類似咧一個恐怖組織類似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你哋就可以出策啦。咁然之後我咪有61個人可以用咯。咁當時咧，咁啊搭通曬天地線，大家亦都同意。毛澤東又手狠，所有人都知道嘅，所有張聞天啊嗰啲全部都知道曬嘅。呢件事擺曬喺面度做嘅。咁然之後咪搞掂咗啦。好啦，去到文革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人搞事啦，嗰、那個就康生啦。因為康生就成日搞呢啲嘢，咁然之康生就打小報告，咁佢話嗱，佢又同翻老毛講毛主席，佢話嗱你知道1936年呢單嘢㗎啦，但我而家咧就我而家揾到啲證據，證明佢哋咧係反革命，亦都曾經背叛過共產黨乜乜乜。 就係佢嗰份 悔過書。咁老毛最好笑係咩？老毛其實就知道你呢個康生根本就喺度搞事嘅，咁但係咧老毛咧就喂。借勢，因為66年開始文革要打嗰個大老虎係邊個啊？劉少奇啊嘛，咁然之後咪順水推舟咯，打劉少奇，跟住再打埋呢61個人，所以就包埋博一波咯，因為博一波就放出嚟寫簽過名悔過書噶嘛。好啦，咁然之後咧，博一波都唔係善男信女嚟噶嘛，大佬佢係解放之後佢就執就係、是、呢、這個佢應該係。佢係主要執掌經濟啦，咁佢亦都係革命元勳啦，喂大佬亦都係領導，即係國家領導人啦，收到封67年，其實咧嗱，佢咧博一波嘅人咧，就其實係知道有咩風吹草動咧，佢就唔會好似彭德懷啊嗰啲咁樣坐喺北京同你死頂，我冇錯嘅，我坐喺度等你離開門，博一波就絕對唔係呢啲人嚟嘅、即係都係怕死嘅，咁啊兩公婆同埋胡明。1967應該66年尾啦，如果我冇記錯，咁咧就走佬啦。咁咧本來係諗住去東南亞嘅，咁然之後咧先落廣州，但係就喺廣州咧就俾解放軍捉翻咧，咁然之後咧兩個咧就押解翻北京。咁胡明就係阿薄熙來嘅親生老母啦。佢嘅死咧到而家咧都係一個謎嚟嘅，就係、是、喺押解途中咧，佢就喺架火車。就死咗，咁咧好多個版本嘅，譬如話有啲人就話佢跳車死嘅，咁啊亦都有一啲當年嘅紅衛兵反對派咧，就係押解佢上嚟嗰啲咧，都後屘就講翻咧，就話喂嗱唔關事啊，當日咧即係有個版本就話佢就借尿遁走去廁所。跟住喺個廁所度就自己自殺死咗嘅。咁然之後呢就咁但係呢個呢其實牽連咗幾十年嘅，因為點解呢到後尾呢而家話俾你聽講返呢件事嗰啲人呢嗰啲紅衛兵呢都今時今日60多歲啦，大部分移曬民㗎啦。佢哋驚咩呢曾經幾個年代譬如話當呢個薄熙來後尾再啊即係掌政嘅時候，即係揸爬啦，喺大連做市委，未唔使去到大重慶啊，喺大連做市長嘅，做遼寧省長嗰時候已經驚啦，因為驚薄家嘅人報復啊，即係薄家其實好出名的一樣嘢係咩？就係話佢好多人即係咧，你如果喺翻共產黨入邊咧出曬名，呢家人係咩咧？成個就佢哋冇改錯姓嘅。佢哋真係薄情寡即係寡義嘅，即係呢班人係有記仇啦，係薄熙來又好記性啦，即係好撚中意記住呢啲嘢，所以好多人係因為胡明嘅死咧，其實有好多當年嘅造反派咧，就係即係一搞佢係造反派，因為如果你文革簡單嚟講就係分兩派啦。 紅衛兵其實分兩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就是保守派啦。保守派其實就是啲官，即係啲譬如你係革命後代啊，之如此類，或者做官嗰啲嘅嗰啲啦。咁造反派嗰啲就係即係出身唔好嗰啲，咪造反派。咁啊，兩個派別其實喺嗰十年嘅文革裏面都不斷咁樣，即係 鬥嚟鬥去， 鬥嚟鬥去啊！有睇住阿毛主席嗰、那個嗰、那個陀使去邊咧？唔同嘅時間就大家都有得個優勢啊，之如此類啦。咁咧就咁啊，所以嗱後屘就胡明死咗啦，跟住然之後咧，跟住又搏一波拉翻嚟，咁啊坐咗好多年監啦。咁你坐好多年監嗰陣時候，其實咧即係咁你就要睇下，即係嗱搏一波其實有七個仔女嘅。咁但係你話喺文革嗰陣時咧，除咗薄熙來之外，仲有一個叫薄熙成啦，一個叫薄熙永啦，呢三個咧其實咧即係喺文革嘅時候喺北京咧係風頭等嚟嘅。咁佢哋就 join 咗一個，即係佢哋就 join 咗一個大家好熟悉叫聯動啦。喺聯動咧，其實聯動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呢、這個即係文革嘅保，即係紅衛兵嘅保守派啦。因為佢都係啲革命後代之類。咁最好笑就係咩咧？譬如你六七年嗰陣時咧，將薄一波由廣州壓翻去呢、這個北京嘅時候咧。你薄熙來之出名就係咩？佢一腳踢斷呢個薄一波三條肋骨㗎嘛。即係薄一波後尾自己回憶就係、是、嘿呢、這個仔我係最錫佢嘅，因為佢似我夠狠啦。 夠狠 係咪先？大佬鬥自己老豆。 係啦。係啦。 好勇 㗎、啊、 好勇㗎，即係譬如然之後後尾就最出名嘅就係薄熙來，就係講嗰啲血統論啦、啊，咩即係老子英雄而好漢啊，老子反動而混蛋啊嗰啲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就咁嗰陣時又係掀起過一個好大嘅爭論啦、啊。其實嗰個咧嗰兩句嘢咧就唔係佢寫嘅，嗰兩句嘢咧就係、是、其實北大有個學生叫譚力夫寫嘅，咁啊貼咗出嚟大字報，咁然之後咧一貼咗出嚟咧就將又開始即係將學生分化。咁曾經有個人叫御羅克嘅人咧，嘅學生咧就寫過一篇嘢反翻佢，就叫出身論嘅。咁出身論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普世價值，嗯、就係話人應該出世係人人平等嘅。咁、嗯、但係呢條友寫完一篇咁簡單嘅嘢咧，到最後嘅收場就慘咯，處死。咁然之後就反革命啊之如此類。咁去到1970年咧，一打三反嘅時候咧，咁佢就處死，公開處死嘅。咁然之後咧，當然啦，薄熙來因為佢個血統問題，佢就係企喺老子英雄而好漢嗰邊啦、啊，即然之後佢覺得佢嗰陣時好正啊，即係阿薄熙來自己年青嘅時候有個抱負，個抱負就係咩？就係話喂係啊，因為一個血統咧，第日我長大咗就會做 明星 就會做總理㗎啦，唔係佢話我要做總理啊。咁啊，再講下啦，即係再講下就係話，即係呢封信點解講咁多耶穌？因為呢封信其實勾起好多係同薄熙來好出名嘅啲古仔，譬如話，仲有就係佢個第一任嘅老婆啦。因為你講嗱，即係長話短說啦，佢去到1976年左緊，毛澤東逝世啦，文革完畢啦，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好多革命元勳被鬥嗰啲又開始平反，但係輪嚟輪去都輪唔到佢老豆，咁、而佢咧。基本上就唔嗰陣時咧，嚴格上嚟講，佢唔可以叫革命後代啊。佢基本上係一個即係革命，唔係即係呢個叛徒子女啊、即係通即係掛即係戴咗頂咁就冇啊嘛。咁你好啦， 成分唔好啦， 成分唔好啦。咁、你揾工咪難咯，即係咁。然之後你出翻文革都完咗啦。咁、但係冇人，但係因為你個大佬你個朵又咁響，係搏一波個仔，咁你點揾食咧？咁、搏一咁佢都要揾食㗎。咁咧呢個就同佢第一任嘅老婆有關啦。佢個第一任老婆就係李丹宇啊嘛。呢、這個又好出名啊，因為李丹宇咧就係北京。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个女嚟嘅，李雪峰咧喺文革之后咧系嗰个地位好高啊，因为北京有好几个市委副市委啦，佢差唔多系直接 report to 邓小平嘅，咁、所以佢又稳正个好码头，咁嗰阵时佢就用尽千方百计去沟女啊，就系沟阿李丹宇，因为李丹宇咧。嗱、呢個好有趣啊！因為李丹宇咧喺大約喺1990年左右離咗婚之後，佢哋後屘1984年離婚，離咗婚之後幾年咧，嗰、那個就好出名啦。佢就曾經正式接受《紐約時報》嘅訪問，就講翻呢一段戀情，不特止。 佢仲公開曬呢個薄熙來寫嗰啲情信嘅。咁咧，咁咧，你發覺呢個人係好深謀遠慮嘅。第一就係、是、寫咗好多甜言蜜語啦。仲有咧就係、是、咧，你發覺呢個人好神怪嘅，即係薄熙來呢個人就係咩咧？佢好中意學毛澤東，好多毛澤東嘅思想啦。佢亦都嘥咗好多時間去學毛澤東嘅字體啦。薄熙來又好出名寫毛澤東嘅字體，仲有就係模仿毛澤東嘅詩，然之後咧就自己又寫一啲好毛派嘅詩啊等等。咁呢個咧就代表佢自己好政治正確。但係實際上我話俾你聽，即係事後今時今日你睇翻，其實就係咩？你要理解呢個人就係、是，喂，佢係咪真心相信毛澤東咧？當然唔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要講嘅就係、是、呢個人係一個枭雄嚟嘅。如果你問我， 唱紅打黑都係好抽和來 都係一個手段咯，都係一個手段，因為佢要籠絡個左，即係喺共產黨入邊嘅左派嚟懟呢個胡錦濤啊嘛，樣樣都係。即係所有嘢其實基本上一個手段，我想講嘅就係佢一個枭雄嚟嘅，但係佢係學曬毛澤東所有嘅嘢。當然，我即係咁講，年青嘅時候佢可能曾經有一段時間佢有真心相信過毛澤東嘅嘢，但係大過咗，你問佢真係得啖笑啦。你咁你睇佢送博瓜瓜，即係去出去讀書啊，所有嘢同埋即係圍內人都知道呢條友，你同埋大家都睇到佢係一個即係譬如唔係一個老土怪嚟嘅，即係大過咗都即係成個形象都唔係啦，係啦 ，anyway 即係諸如此類啦。咁所以但係咧，即係李丹宇嗰個訪問，其實以前嗰個係好出名嘅。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因為離咗婚之後就公開曬啲嘢。咁你睇到呢個人之深謀遠慮就係咩？佢千方百計就總之搞掂咗條女啦。搞掂咗條女，1976年就結婚啦。佢結咗婚之後，嗱點識谷開來咧？這個、呢個咧就真係又係千奇百怪嘅。唔係，首先嗱，76年結婚，77年就生咗第一個仔，即係我哋而家去庭審嗰度都睇到過啦。薄望之就係同李丹宇生嘅。然之後咧，1978年佢就因為呢個關係咧洗底。嗰時嗱，搏一波未平反嘅。但係佢自己搞掂自己先啊嘛，因為你已經係阿李雪峰個女婿啦。咁咪一官半職冇又撈唔到啊！喂，即刻飛黃騰達，恢復原職，跟住第一個喺黨嘅職務就係國務院經濟咩副主任咁樣㗎，已經好撈啊！咁然之後咁你仲有就係咩？嗱，入黨正式入黨就1980年，78年咧，除咗俾翻份職務佢，仲更加緊要咩？俾翻你哋喺北大讀書啊嘛！魏京新都係嗰陣時啊，即係你要你因為嗰一代人啊，中學斷曬噶嘛，咁然之後冇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樣考高考入大學噶嘛，咁你當然有特殊關係，你先可以入翻去大學，咁所以佢就1978年做嘢兼喺北大就讀書啦，先讀唔知咩歷史系啊，跟住後屘就再修經濟啊、新聞啊嗰啲咁啊，然之後咪。即係執返晒成條路，跟然之後80年即係再入即係正式入黨，咁然之後呢所有嘢就搞掂晒。咁你如果講佢老豆仲更加後先平反，即係仲未平反嘅嗰陣時，咁但係起碼佢就自己識揾碼頭囉。咁但係佢話啦，咁同谷開來有咩關係呢？第二任老婆點嚟嘅？其實第二任老婆都挨住係嗰段時間識㗎喎。谷開來個老豆呢就叫谷景新。谷景新呢就係一個共產黨好高title 嘅一個軍人嚟嘅，解放軍嗰邊嘅，都即係又係將軍嗰啲咁嘅。咁呢佢又好出名嘅，因為佢咩啲人就成日笑鳩佢啊。谷景新咧就生咗5朵金花，因為佢咧就一路追仔追唔到，一路生5條女。咁咧就谷開來我唔記得排第幾啊。咁然之後咧，佢其實就係咩？佢其實就係薄熙來第一任老婆李丹宇。个好复杂噶，个细佬就个细佬咧，即系李丹宇个细佬咧，就同阿谷开来嗰边有家姐咧就结咗婚，亲戚嚟噶。咁然之后咧就，然之后咧喺78年嘅时候喺北大佢就修法律系啦，谷开来大家知啦，佢读律师噶嘛。但其实识谷开来嘅人就话啦，呢个女人根本完全唔识法律嘅，因为佢喺北大嗰阵时最出名一样嘢系咩咧？就是、走堂嘅啫，从来冇见佢翻学嘅，一日就玩啊，诸如此类。但系呢个女人咧。又係由細到大好細已經開始立志做一個女強人啦，即係佢知，因為佢又經歷過好多嘢。咁然之後佢呢識阿 薄熙来嘅时候，佢哋两个系亲戚嚟噶，佢叫薄熙来做二哥噶，所以咧后屘李丹宇咧，嗱李丹宇咧就1981年薄熙来就提出离婚嘅，因为佢已经攞到佢要攞嘅嘢，咁然之后佢已经 fall in love with 呢个薄熙啊谷开来，咁然之后佢又要离婚，但系嗰阵时离婚咧好捻大镬嘅，因为咧。你以前嗰陣時有一條，即係一條罪咧，係你唔可以，即係點講咧？做第三者咧，如果喺嗰個年代咧，你知唔知係要，即係要坐監嘅？即係嗰啲叫有一條罪叫破壞軍紛嘅，軍紛即係佢哋嗰啲革命黨人，唔係革命黨，共產黨人入邊嗰啲啦。咁你做 軍人嘅軍， 咁所以咧係啦，咁嗰陣時咧，其實搞咗好耐嘅，到最後咧，其實係搏一波出面，幫個仔搞掂，然之後咧佢先搞掂，因為。李丹宇唔肯離婚啊！咁李丹宇嗰陣時就喺北極，其實嗰陣時咧，即係當年冇微博啊，冇 internet 啊，但係喺北京咧，如果你同啲老北京嗰啲人講啊，全部人都知道呢單嘢搞好撚大單，因為點解？李丹宇就日日喺個北京城度喺度唱鳩個老公，就話個老公咧有就屌鳩個老公亂倫，跟住咧就屌鳩谷開來咧就係小三，嗰陣時已經話佢係小三，搞到好撚大鑊㗎，咁然之後跟住到1983年啊，搞到1984年咧，即係先又搏一波出面，就然之後搞收埋尾佢，咁然之後佢哋先離到婚，因為阿谷開來都唔出得聲啊，因為佢係第三者啊、第三者係犯罪嘅、即係如果喺70-80年代， 係 佢要坐監，為咗搞人哋個家庭，咁所以佢唔可以好高調咯。咁呢啲嘢咧，呢兩谷特別係谷開來啦，即係呢啲嘢咧，其實佢哋就好記仇啊。咁然之後咧，就到佢哋兩個後屘啊，好，即係你話真正嘅薄熙來發跡，一定就喺大連啦，做市委，跟住做市長，跟住再做省長嗰時候就開始發跡。佢嘅發跡就係咩？佢太子黨啊嘛，咁佢太子黨咧，佢咪佢嗰陣時就係、是、佢就幫好多其他嘅即係革命後代咧，咪喺大連度搞經濟咯。譬如幫阿鄧小平嗰啲仔喺個首鋼嗰陣時即係譬如話圈地啦，幫阿陳雲啲孫啊、王震啲仔啊，咁啊全部就喺大連嗰度又搞咩美食城啊，又乜撚物質啊。嗰陣時喂，大連係一個，如果你有去過就係、是、喂喺90年代，大連係靚到不得了嘅。其實即係係好多人讚阿薄熙來，因為佢搞個經將個經濟好搞上去㗎。咁跟住然之後，譬如話仲有啲要威嘅嘢啦，譬如話。大連實德嘅足球啊，咁嗰啲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喺薄熙來年代即係搞出嚟，咁同埋就係佢，所以佢就因為佢嘅手段就係、是、佢搞佢將啲太子黨班友仔，將啲太子 黨 全部理順曬，拖曬你落搭，我係有曬帳簿，咁到我亂即係。我肆無忌憚嘅時候，好多人撐喺中央就好多人同我幫我講說話撐我啦嘛，所以呢條友係驕雄 喎， 佢好得意㗎。你如果講翻即係 back 翻去講文革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佢好有呢個薄瓜瓜嘅影子嘅，即係嗱第一嗱佢後屘咧亂動嘅時候，佢搞到天翻地覆喺北京。咁然之後跟住到最後佢坐監㗎，佢都坐過一次監，佢今次唔係第一次坐監㗎啦。咁嗰個坐監有兩個版本㗎，後尾呢第一即係而家呢講佢自己講俾人聽嗰個版本就好撚英嘅，就梗係講咩呢？江青搞我，因為江青當時呢就逼我就攞我老豆啲犯罪證據出嚟，我就唔肯啦。咁我就擺咗喺個同學嗰度，個同學後尾呢就驚死，就懟咗啲資料出嚟，咁然之後我咪坐監囉，好撚威呀，係咪先？係江青四人幫嚟㗎嘛。但我話俾你聽，真正喺北京小道傳嗰個版本呢，即係嗰個版本老北京個人都話俾你聽係真嘅，就係咩？係撚呀，佢三兄弟走去同呢另外一個即係革命元老啦，林峰，咁呢嗰個仔就叫林延智，佢哋以前其實已經喺聯動嘅時候呢是黑幫分子嚟㗎，即係自己起朵整到一個成個黑社會咁嘅，咁大家稱兄道弟，咁有一日呢就走去搵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就叫高崇文，咁呢入個屋企嗰度呢就有架吉普車， 咁佢就攞偷撚四條友，就偷撚咗人哋嘅吉普車，就走去飆車啦，好似放呱呱，跟住就撞死咗只牛，屌文牛只牛，你知唔知喺文革嘅時候？嗰隻牛係貴過架車㗎，你撞撚死咗人哋隻牛啊，幾撚大鑊啊！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拉咗佢四個，後尾呢就用一條咩呢，因為佢四個係黑幫嚟㗎嘛，即係已經係有曬朵收靚啊，出去收靚啊，黑社會嚟㗎，咁就用階級敵人搞破壞呢條罪，咁然之後咩就入罪就拉佢坐監囉，咁但係佢咁即係。但係咧，即係佢自己講個版本同呢個民間傳嘅版本就兩回事。咁你睇到呢條友即係成，即係喺一個枭雄嚟嘅基本上。咁你今次呢單嘢即係大，即係聽日佢都判啦。咁我覺得佢個心態都係覺得，屌你老味，我勝者為王就落者為寇㗎啦。而家任你噏乜都得，即係佢我諗年只係個年紀係佢嘅敵人。但係呢條友如果即係你話如果冇排撇除年紀呢樣嘢咧，你判我錯完出嚟， 又會 我有一條好漢， 你冇俾 佢 得翻嚟， 有命你一定會搞鳩你。即係佢嗰個天子夢咧，其實係仲係存在嘅，因為但係我哋都咁講啦，即係喺中國。呢、這個人太叻啦，即係到即係我都話啦，喺中國 係 啦，你揾唔到個中庸之道啊嘛，咁佢選擇嘅一個方法就係話，我揦曬你啲人啲痛腳，你所有人都已經唔，我睇死所有人都唔出得聲嘅，咁但係今次就俾王立軍呢單咁嘅嘢，即係玩到自己冇得收科咯，咁就所以即係講咁耐就。大家睇下即係星期日啊，睇下佢嘅收場係點樣啦，係啦。但我自己都係咁樣覺得，我開盤先啊，唔係我哋不如估下，好似足球頻道咁樣，好嘛？ 一定唔會㗎啦 ，OK， 係啦， 係。 15年其實永遠都係終身，其實永遠都終身㗎啦，其實 係啦， 一定係軟禁㗎嘛， 即係軟禁啦。 係啦，依家終身唔使講，係書面判幾多年？15年咯。 我都覺得， 多 我同你差唔多睇法啦。 我覺得， 我其實冇乜新意嘅，我都係覺得大約係十零年啦。年啦，但你唔係你話係咪終身？我真係收嗰樣嘢，呢、這個要睇翻日後嘅政治情勢。即係大家唔知嘅，十零年後嗰個政治形勢係點樣唔知嘅。咁啊，所以呢個有少少保留嚇，係咪真係會軟禁一生就唔知？咁但係就我覺得呢條友係唔會就咁算嘅。咁所以我覺得會係十零年啦。同埋一樣嘢啦，即係習近平始終對佢係會有感情過胡錦濤嘅，因為大家都係由細玩到大啦。嗱，我話俾你聽，要咁講，嗱呢兩個人咧絕對係有深厚嘅感情嘅。但係要咁講，習近平咧，習仲勳一家人咧，始終都係咧敦，即係相對地敦厚嘅。習近平今日做國家主席咧，係會基本上應該會睇住嚟搞嘅。但係我話俾你聽，調撚翻轉咧，如果薄熙來即係今日 擔正咗， 星期日要判嗰個係習近平咧，薄熙來係睬你都傻啊！我話俾你聽，仲有一個，即係可以舉多一個例子俾你聽，由細到大。由出世嗰日開始，呢、這個薄家同劉少奇一家係親到冇得再親嘅，即係劉少奇嘅女劉平平同阿薄熙來差唔多同年紀嘅，兩個人係由我諗基本上由唔知有冇幼稚園嘅咧嗰陣時，即係由細一齊讀書拖住手仔一齊翻學咁仔嘅。但係喂，大佬呢個，但係你要睇下十幾年後佢老子英雄兒好漢嗰個年代。佢係帶頭喺聯動鏟入中聯，唔係沖南海，跟住走去抄呢個劉少平家，即係呢個人咧係 冇情義 嘅， 為求目的 可以出手好狠嘅一個人咯。咁但係即係咁，但係做大事係呢咁嘅人嚟噶嘛？係咪先？即係唔好撇除道德啊，所有嘢咧，就係點講都好，這個人咧。絕對係個能力咧，係喺習近平之上嘅。咁但係即係， 我都同意嘅。呢個有叻，係叻嘅呢個人。 係啊， 你睇重慶啊，搞到真係有識有食嘅講真。 係啊，你喂大佬，仲有一樣嘢咯。嗱，所以就你話跟住落嚟嗰個政治形勢係乜咧？大家估唔到嘅。咁你首先就係話喺共產黨入邊嘅左中右咧，嗰個左嘅勢力咧，第以後嗱跟住要睇佢點判啦。但係 佢將會被神化，而佢亦都會代表住共產黨嗰個傾嗰、那個左傾嗰個勢力。 係，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一日左即係傾左傾抬頭得勢。喂，就會揾翻呢個人出嚟，黃袍加身，好似趙匡胤，好似劉邦咁樣噶啦嘛。喂，大佬，即係中國歷史其實就好容易讀嘅，就係啲嘢根本循環又循環咁樣。所以我哋冇乜人，即係冇乜人會估到跟住會係點啦。但係我諗就先攞落注嘅就係、是、都係應該基本上係15年啦。 15年下， 如果係死刑係震撼嘅，或者而家仲有一個盤嘅死刑緩刑兩年。呢、這個小道消息係講緊數嘅，因為你緩刑兩年就唔使死㗎啦， 係啦，即係好似阿谷海來咁樣， 即係共產黨先攞個彩頭，係啦，先判撚咗佢死刑先。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本嚟㗎。 佢嗰個貪腐嗰個錢唔到死刑㗎嘛，600多萬，唔會判到死刑㗎，如果600多萬。 系咯，咁你而家扭到成單嘢家庭倫理大悲劇啊，不足以死刑啊！ 大佬， 卡片啫而家， 我老婆 係我老婆勾佬， 紅恨出場， 係咯， 係咪先？屌你啦！而家你判我死刑， 係 我老婆你自己浸豬籠，應該你有判我死刑，咁判你幾多啊？阿習生 係咪啊？ 咁樣啫嘛，係咪先？ 笑爆笑爆！啊，咁啊，密切留意啦，有冇补充啊，凡总？ 我期待会唔会有一次听新闻就系薄熙来逃狱咁样话，中国 prison break 啊、哦？ 逃狱未必会，但系咧就或者你有阵时会见到啲小道消息话，唔知喺边度坐啊？而家我唔系好肯定啊，就会喺監獄附近啊，或者佢住嗰个省啊市嗰度咧， 疑似薄熙来嘅人上天上人间咧。 啊，唔係，係去呢、這個街市買餸都會嘅， 食麥當勞咁樣。 係啦，即係而家上海呢啲人咧，成日見到啊邊個㗎？啊， 江振文。 啊，唔係啊，而家坐緊嗰個啊邊個啊？死咗突然間，哎呀，突然間噏唔到啲，哎呀。 陳冠霖咩？ 陳 唔係啊，唔係啊。 陳 冠霖以前喺香港嘅兩公婆，圈地嗰、那個啊，sorry， 好失禮，嗰、那個冇理由唔記得嘅， okay. 記得再話俾大家聽啦。係突然間噏唔到佢嘅名，喺靜安區嗰、那個啊。咁啊，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又要唞一唞啦，唞一唞翻嚟咧，就我哋啊有位 重量 級嘉賓，咁啊登場。咁啊呢位嘉賓就其實如果大家心水清咧，就早兩日我都擺咗幅相咧，就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噶啦。我哋賣多少少關子啦。 好， 聽完只歌翻嚟，你哋就留意住第三節。咁我哋一年兩個禮拜都會有呢位嘉賓嘅。咁就聽埋呢只都係王菲嘅歌喎。 係 曖昧啊，係揾翻只曖昧聽下。好啦，咁啊留意第三節啊。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 Yeah.